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发家致富是农民朋友最盼望的事情，不过这发家也得讲究个门道，不然就会成了荞麦面蒸馒头，发劲儿不大了。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司机韩涛。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电影之旅，为您带来的就是1984年由著名导演谢天执导，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了一部优秀农村题材的喜剧片《生财有道》。这部影片汇集了许多观众们耳熟能详的老电影艺术家，其中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越扮演任老乐，陈强扮演李老大，凌源扮演任老乐的妻子乐婶儿。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小品演员蔡明也参加了本片的拍摄，在影片中他饰演桂喜的嫂子清秀。那众多的艺术家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家致富的故事呢？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寓教于乐的《生财有道》。故事还要从任老乐和李老大两家结亲说起。任老乐家把李老大的儿子桂喜招成了上门女婿，老乐和乐婶老两口赶着牛车去乡里买了盖新房的木料，刚一进村子，正赶上村里在举办商品物资交易会，甭提多热闹了。正在此时，任老乐的闺女巧兰跑了过来。 爹 啊， 公社李书记来了。 哦，永福来了。 老哥你好啊。 哎，好好好好好好。 嫂子。 哎， 怎么买新方料了？八成要找女婿上门吧？ 这不是吧？ 我们跟李老大家都说好了，等房子盖起来就接桂喜上门。 好好，这门亲接的好啊。 啊，永福兄弟，我们两家结了亲，往后啊咱们也算是亲戚了啊。 哎，就是不接亲咱们也不远呐，对吧老哥？ 那是啊，咱们哥几个素你年纪小，你还记得吧？咱们那会儿还一块光腚扎闷。 任老乐正在和李书记聊天，李书记一抬头看到了弯人老哥。 那老弯哥吧？ 是他。他儿子去世了，日子过得可够紧的。 哦。哎，老王哥， 哎，是永福啊。 王哥，腰疼好点吗？ 哎，将就吧。可就苦了朱英这孩子了。 爹。 对呀、啊、 嗯， 你手艺不错嘛。 往那边的小鸭子才好看呢。 哦，我看看。 李书记和老弯哥打过了招呼，对老弯哥儿媳妇做的竹编发生了兴趣。 是好看，手工可真细呀、啊、 哄小孩子的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哎，你可别小看这玩意儿，这是一门很有发展的副业，村里会这门手艺的人不少，珠子又多，应该想办法把它搞起来。 嗯，对。 李书记。 正在这时，村里的广播员跑了过来。 李书记， 大伙儿想请你在广播里讲几句话。 嗯，不啦不啦，我是来看看热闹，心里头高兴高兴，没什么话要讲啊。 永波啊，既然打老远的来了，就说上几句吧，也给大伙儿鼓鼓劲儿啊。嗯， 好，听老老哥的。老嫂子， 哎， 再见了啊！ 再见， 永福兄弟，你忙去吧。过两天我请你喝喜酒。 妈， 瞧你兄弟长兄弟短的，人家可是公社书记 哟。书记怎么了？他是你李大叔没出五福的兄弟，咱们两家结了亲，他呀正儿八经得叫我声嫂子。 这时桂喜骑着自行车回来了。 桂喜 大妈， 你怎么今天回来了？ 哦，今天公社农机站呢开奖金评比会，没我们的事儿，我回来看看。 今儿回来的正好，晚上请你爹妈喝定亲酒。高兴吧？啊， 高兴，这还用说？早就说定了的。 社员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啊！现在由公社李书记讲话，请大家欢迎。 我这次来没有什么话要讲，我呀是给大家道喜来了。不逢年不过节，道的什么喜啊？你们这儿责任制搞得好，由穷变富，这得是最大的喜事啊！现在你们富喽，别看我穿的衣裳比你们兜多，可是加在一起啊，也没有你们这一个兜里的钱多呀。要是不信，就翻过来看看啊！好日子开头了，快看往后的了，怎么着才能好上更好，富上更富？大伙儿呢，要好好思谋思谋，心里头要有一个小九九。 好，我的话完了。 听完了李书记的讲话，任老乐跟乐婶商量着要去交易会上看看。 他爹还愣着什么？快回家吧。 乔兰妈，你们先在这儿歇一会儿，让我去里头瞅一眼去。 不行，赶快把牛给人对上还回去。 哎， 妈，就让我爹去看一眼吧，七十些现代化的玩意儿摆了，人家可就收摊了。 是啊，这现代化的玩意儿都送到家门口了，不让买还不让眼睛过过瘾呢。 对，大妈，你就让大白去看看去吧。 呵，这还没过门呢，你就向着他。好吧，那你可得快去快回。 哦，一袋烟的功夫就回来。 哎，爹，我也跟您去。哟， 你这还瞧不出来，让你也去呢。快去吧。 哎，大妈，你 哎，这不用你管。 哎， 真巧，李老大也来到了交易会上，正在剃头刮脸。 我说，刮仔细点啊。哎呦，挣您这俩钱可真不易呀、啊。 你少废话。迷糊，你都找挨骂吗？ 哎呀，不是我找挨骂呀，他又剃头又刮脸的，还外带赎金捶背，就差给他掏耳朵眼了。可他呢，总共才给一毛五分钱，亏心不亏心呢？ 你 哎，还要鼻子不要了？ 听说自己的爹也来到了交易会，桂喜赶紧跑了过来。 爹， 哎， 爹，你也来了。 嗯，到你哥那儿去，把那几把锄头拿回去啊。 哎。哥， 哎 呦，这么大号的锄头啊！ 这比那特大号的锄叶还大一寸多呢。 哎，我说铁匠师傅，你的锄头打错了吧？这么大号的锄头会把人累死的。 哎，小伙子，这可是你爹说的，是他出的尺码，他想一锄头刨出个金娃娃呢。 少废话，拿回去刮。 与此同时，李老大被交易会上的卖农机具摊位上的一台铁牛迷住了。 这往后家家要都有一台这玩意儿，这种田就不发愁了吧？ 那是， 那还用愁啊？ 哎，我说大伯、啊、买一台用用吧。 哎，没钱呐。 嗨、哎、大伯，这您可瞒不了我，这两年你们各个超产的奖金，哎，都快撑破腰包了。 钱是有几根，可是还要盖新房呢。 嗨、哎、大伯，要是买上这铁牛啊，将来再盖新房就盖楼房啦。 哎呀，爹，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妈还不等急了、哦、快走吧。 对，哦，老伴儿管着呢。 任老乐把盖新房木料运回了家，又把定亲礼送到了李家，还请桂喜娘和李老大晚上去家中喝定亲酒。但没想到李老大回到家看到定亲礼，却埋怨起了桂喜娘。 他爹 啊，这是什么？ 这是老乐哥送来的定亲礼 啊。哎呀，你怎么也不给我商量商量就收下了？这门亲事不能这么办了 啊。当初可是你亲口答应把桂喜招过去的。 嗨，当初是当初，当初吃大锅饭的时候有没有劳动力都是一色儿的穷啊，如今是责任制了，劳动力就是发家的本钱呐、 啊。那 那什么呢？桂喜一过去咱就太亏了，还是把巧兰娶过来的好。 可是 没什么可是了，就这么办了，我去找媒人去。 他爹，他爹。 老弯， 就这样李老大来到了媒人老弯家中。 朱茵。 哎，大伯。 你爹呢？ 在屋里呢。 老弯啊。 哟，老大呀，等等，我就去就去呀、 啊。哎，你别去别去了，我把这份礼给他退回去啊。 啊，怎么怎么，你老大你是要退亲呐？ 嗨，不是退亲，是要倒个棍儿。 招呼完了媒人老弯，李老大拿着定亲礼来到了人老乐家。 老乐。 老大啊，哎，你来了。来来来来，我还让他妈去接你去了。来坐坐坐。 老乐，老乐，你这份礼呀、啊，我不能收。 这怎么行啊？咱们哥俩再好，这个礼儿还是得有的呀。 哎，我实在是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不能收， 一定得收下。 说什么也不能收， 你看这 不能拆呀，实在是 你看你， 我跟你说，不能收， 一定得收下，收下。 那好，哎，我就把话直说了吧。桂喜呀、啊，还要帮我发家呢。我不能让他离开我家的门啊，就这么着了。 哎，你这意思是 让巧兰呐、啊、嫁到我家来吧。 哎，这 啊，你放心你放心，我们全家都不能亏待了他。 这 啊，就这么着，就这么着。 哎，这 就这么着了。哎，就这么着，就 哎。李老大要走却被乐婶堵在了门口。 站住，李大妈都告诉我了。好啊，李老大，别怪我说你，你好歹是一把胡子的人了，你怎么学娃娃脸一天三遍啊？ 我 你说呀。 啊，上面政策变了，就不允许我老大爷变一变 啊。你把巧兰接走，我家的地还重不重了？ 你把桂喜招来，我还发不发家了？ 你我的女儿不能给你当劳动力。 有话慢慢说。 我的小子不能给你当长工。 我告诉你， 我的小子就是不能给你当长工。 不能到你家去，你甭想。我告诉你，你 哎呀，亲家，亲家，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为大家带来的是优秀农村题材的生活故事片《生财有道》。面对李老大退亲，任老乐该如何应对呢？接着来听。任老乐想通过和李老大合买一台小铁牛来解决桂喜和巧兰婚事的问题，他心想要是有了这样一个好劳动力，李老大总该同意吧。但李老大似乎并不买账。 出院是大了一点，可要发家嘛，不在出爸那儿下点力气还行啊。 力气是该下，我是说啊，光靠捏出把子闹发家，那是荞麦面蒸馒头，发头不大。 依你说呢？ 乐大伯的意思是啊，让咱们两家合着买台小铁牛。 什么？ 那可是个三头六臂的好劳力呀、啊！有了它，咱们两家就…… 别说了，我们家里有和尚，用不着花钱请道士。 那你也不能让我一辈子当和尚。 混账，为了要娶媳妇连家都不要了，像个丈夫人吧，败家子儿。 任老乐看到李老大不同意，就决定自己买一台小铁牛。 倒要让李老大看看是小铁牛的力量大，还是他李老大的手条肩扛力量大。他想的挺好，但也有困难，一是怕乐婶不同意，二是钱也真不够。不过闺女巧兰很支持爹走现代化之路。 爹 啊， 你是不是想动用那笔盖房的钱去买铁牛？我也不愿意住新房，愿意开铁牛。 哎，不能不能不能，你也老大不小的啦，我还能耽误你的婚事啊？再说你李大叔不跟我合买，光这点钱也不够啊。 嗨，家里拴着马，干嘛还借驴骑？爹、 啊、 你来。来来来，你看啊， 啊， 再把这木料卖了，买台小铁牛足够了吧？爹，我知道你是想走走现代化的路，你走吧，我跟着你。 我就是怕你妈她。 嗨，我妈她又不是老虎，还能把你吃了啊。 好，这回啊我就当一次老虎。哎，可你妈会不会又成了武松了？ 就这样，老乐把盖新房的木料卖给了李老大，和闺女到乡里去买小铁牛了。回村后，村里的乡亲们都跑来看这小铁牛，就连给李老大家盖房的人也都放下了手里的活去看，还把老大准备上梁的发字和庆祝用的鞭炮都用来庆贺老乐买铁牛了，弄得李老大十分恼火。 哎，我说老乐哥 啊， 恭喜了。 那是啊，咱们庄户人家也该抖一抖了。 哎，我说老乐哥，这发家致富你算第一名了。这张发字啊，可该给您贴上喽。 现代化的日子开了头，我给大伯喊加油，这把鞭炮一个也不留，替他个大光头。 这是我的炮，这是我的。哎呀，你真他娘的迷惑你！怎么把这给我贴上了啊？这什么铁牛啊？这是他娘的狗头！ 哎哎哎哎，你别敲嘛！你给谁生这么大的气呀、啊？ 我就是给你。我说老乐啊，老乐，你这是诚心给我搅和是不是？ 我 啊， 哎哎哎，我说李大哥，您别生气，现在就帮您干活去啊！走走走，干活去了，走， 上梁去喽！ 干活去。 哎，李大伯，您那几个炮啊，全让我给崩光了。 你还有脸说你？ 别急，您别急，您不就是想听响儿吗？待会儿啊，我借面锣给您敲敲，您看好不好？ 啊，你当我们家耍猴呢啊？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不像话！你给我回去，走回去！ 我不， 你给我下来吧！你，你走，给我走！ 李老大把桂喜强拉回了家。这时天降大雨，任老乐没办法，只有在村民的帮助下把铁牛推回了家。他万没想到，乐婶也正在家等着和他算账呢。 瞧你们这下！我问你，我的钱呢？木料呢？ 乔兰妈，这是 妈，是我同意我爹买铁牛的。 去，没你的事儿。你说，你说呀。 这事没经过你点头，是我的不对。可是 你少说废话，去，把拖拉机给我退回去，把钱给我找回来。要不你不想回家？ 这 走，死丫头，跟我回去。 不，你不让我爹回屋，我也不回去。 好啊，你们。好了，随你们的便吧，妈。 门呐！爹，我妈把门给插上了。 桂喜偷偷从家里溜了出来，又来到了老乐家。 大伯 啊， 大伯、哦，哎，你看这事都怨我爹，我这还是偷着跑出来的。 哎呀，你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啊、快来给咱们看看。哎，你看看这铁牛淋出毛病来了没有？ 嗨，大伯，这玩意儿好就好在啊，风里雨里、泥里水里都能走，没关系。大伯，您看啊。哎， 太好了，桂喜，天不下了，叫我开起牛去。 好，上车吧。 哎， 拿来， 刚回来，歇会儿吧。 我不。 姥姥看孩子们去学开铁牛了，自己一个人坐在门口往后一靠，没想到门没有插，一个跟头他翻进了屋里。 娇兰呐，娇兰呐，别生我的气了，看气出个好歹来。娇兰呐，你该说就说，该骂就骂，我都听你的，别闷在心里头啊。乔兰娜，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当了这一次家，你就让我这一回吧啊。 老乐看乐婶不理他，就走到了外屋，看到了干净的衣服和刚熬的姜汤。 嗯，干衣服都给我准备好了，这是什么呀？哦，好甜的姜汤啊。 其实乐婶也是支持老乐走现代化的。买铁牛的风波过去后，老乐和乐婶又谈起了巧兰和桂喜的婚事。 巧兰啊，咱们有了铁牛，这劳力就不发愁了，我看把巧兰还是嫁到李家去吧。 啊，什么？ 啊，咱们都在一个村里嘛。 哼，别给你鼻子就上脸。 哎，你别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嘛。我也是为了成全俩孩子啊。 我也是为了成全两个孩子，可是你别看他们家那个厨那个个儿，咱们家姑娘嫁过去不得累死？ 那 要让咱们家姑娘嫁过去也成，那拖拉机他们也得用，他们也得入一伙，大家都走走现代化嘛。 哎呀呀呀，你这可是一大进步啊。 哦，这是你进步。 来来来，我可得敬你一杯了。来来，你喝。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兰，你看什么了？ 我呀，我是看老虎打武松呢。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电影《生财有道》的上半部分。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来到湖北咸宁拍摄这部《生财有道》时，导演组大胆启用了不少当地县歌剧团的演员参加拍摄。由于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所以表演起来更富有生活感，也为这部影片增色不少。下面呢，咱们来欣赏一首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继续欣赏这部《生财有道》，听一听任老乐和李老大能不能重归于好，共同走上现代化致富的道路。诸位，稍后见。 Oh, my God.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电影之旅为各位带来的是一部反映新时代农民通过走现代化之路发家致富的喜剧电影《生财有道》。上半时段的旅途中，任老乐和李老大两家结亲，但李老大由于怕儿子倒插门后耽误了自家发家，因此就要反悔。那任老乐本想通过两家凑钱一起买小铁牛的方式来弥补劳动力的问题，但是李老大不买他的账。任老乐看见李老大油盐不进，就自己买了一台小铁牛，他要好好教育教育自己这位亲家。下面呢，咱们就接着来欣赏电影《生财有道》。眼瞅着到了一年一度犁地插秧的日子了，每年这时候李老大都能通过帮工赚上一笔外快。然而今年村里人都更乐意让任老乐用铁牛来帮忙犁地了，李老大无奈想到老弯家去碰碰运气。 老弯啊，哎，老弯啊，你这片草子花长得不错呀。 啊 可不，这片草子能顶10斤化肥呢， 都开了3盘花了，该开犁了，迟了就该沤渣了啊。 是啊，老乐哥答应用铁牛帮我犁，一会儿就来。 多大工程呢？ 还没说呢，老乐哥说我家日子紧，等秋后封了产再说。哎，您笑什么？ 哼，眼下他是不好说呀，说了怕你不敢用他。 那你是说工价低不了？ 那还用说呀，俗话说本大利大，且不说他那狗头喝多少油吧，光本钱啊就千打千块的，那钱从哪儿来啊？还不得从你们手里找回来呀。 您别说了，我跟用铁牛的那几家打听过了，工价合理，没多要。他来了。 老乐开着铁牛来到了老弯的地边，老大和他又斗起了嘴。 老乐哥 啊， 麻烦你了。先喝口茶吧。 不了不了，还有两家等着我嘞。 啊，那我就先把肥撒上，别误了事儿啊。 好好好， 老大我忙去了。 老乐 啊， 你真行啊，好几家的工都让你给包下了啊。 没法子，都想用我这铁牛帮工，把他都忙坏了。 那你就忙去吧，要发财了嘛。 你算说对了，你也搭上一股，咱们一块儿发吧。 别高兴得太早了，等着瞧吧。 油， 老大发现老乐的铁牛漏油了。 怎么样了，你的狗头拉了稀了吧？ 哎呀，坏了，漏油，这可怎么办呢？ 这得桂喜来帮着修理一下子。 老弯由于急着犁地没有办法，又找到了李老大，没想到李老大借机抬高工价，还要讹老弯家的羊。老乐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这是趁人之危，晚上老弯请老大来家吃饭，老乐也来了，他要和老大辩辩这个理儿。 我有什么不对的啊？ 对不对，咱们摆摆这个理儿啊。 摆就摆，这有什么含糊的，这桌子上摆的都是我的理儿。 那你就说说吧。 这酒得2块来钱吧？ 是啊。 这肉也得1块多吧？ 那是啊。 还有 这烟也得五六毛钱吧？ 那当然了。 还是啊，我的工价涨了一点儿，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你涨的可不是一点儿啊，你这是漫天要价。 我怎么漫天要价了？ 我问你，咱们村哪儿有过这么高的工钱啊？完人的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把他们几只羊都打进去？这像话吗？ 你管得着吗？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吧？哼。 老大您别走啊。 我不干了，你另外找人吧。 老大别走，有话好说。 乐爷爷 啊， 李爷爷他喝醉了吧？ 差不多。 桂喜知道了他爹李老大提高工价的事儿，心里也很不高兴，连夜来到老乐家帮老乐修小铁牛。 哦，桂喜呀、啊！ 哦， 哎呀，可算把你等回来了。怎么样，这铁牛毛病大吗？ 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啊，螺丝有点松，油罐有点堵。往后啊，您用熟练了就知道了。 哦，今儿和你爹谈崩了，就等着你回来，赶快把铁牛修好。 您放心吧，我一定修好。我爹那样对待弯大叔，我也不同意。 老乐和桂喜巧兰连夜帮助老弯把地离了，断了老大的财路。这下子老头子可火了，不容分说跑到小河边找到老乐，也要跟他辩辩理儿。 老乐，你干的好事。 我怎么了？ 别装笑，我问你，万人拆是不是你离的？ 哦，没错。 好啊，你老乐，你这筷子都搬到我的碗里来了啊。 发财嘛，还管什么你呀我呀的。 我看你是认钱不认人。 可不是吧，要是认人的话，怎么能把几只羊都赚的手啊？ 啊，你看你眼红了是不是？那你也去赚去啊你。 我 啊， 我还没学会呢。 老弯看到老乐连夜帮自己犁田，心里很过意不去，他拿上工钱牵上羊来到了老乐家。 老乐哥，您回来了。 哦，老弯啊， 哎，老乐哥，这点工钱您先收下吧。 你这是干什么？这钱我不能收。 哎，这 这羊啊你也牵回去。 哎，老乐哥可不能这样。 不要说了。 哎， 这羊是孩子的小手喂大的。 哎，老乐哥， 我要把它赚到手，我还有什么脸让孩子叫我爷爷？ 老乐哥可不能这样。 拿上。就这样了。 哎，乐哥 啊， 乐哥，您的日子也不富裕，我不能这么拖累您呢。 这算什么拖累呀？永富不是说过吗，朱英的手艺要顶大事了，说不定将来我还要求求你呢。 那好说那好说，可这个您得…… 哎，老万，你再要这样我可就生气了啊。你再不拿走，以后就再也别进乐哥的门。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农村题材的优秀喜剧影片《生财有道》。老大带着儿子大黑出外去帮工，刚一进村就听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李大伯，您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哦，出去帮了几天工，挣几个辛苦钱呗。 你们二位 啊，到你们村免去作坊看了看，取取经，要是行啊，我们也办一个。 灭气作坊？ 哎呦，您还不知道啊，万人和老乐的灭气作坊开张好几天了，您快看看去吧。 哦，李老大来到了老乐和老弯合开的灭气作坊。 妈， 哎， 妈，你帮我把羊藏起来。 你 怎么了？ 李爷爷要来了。 哦，我还以为是狼来了呢。 哦，老大，你来了。欢迎欢迎。你来看，我们这灭气铺啊是刚刚成立两三天。这可真是啊，本小利大，很有个干的。一看，你看看， 老大，您要不嫌弃，搭一股也行啊。铺子小点儿，可生意还不错。县里都跟咱订合同了，你看看，这些啊，都是县里订的货呀。怎么样啊？不错吧？ 哦，就这个。 哎，屋里坐， 屋里还有呢。 我还以为你们开了什么大字号呢，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玩嘛。哼，瞎折腾。哎，你们俩来一下。 什么事儿啊？ 您说吧。 那好，我就把话直说了吧，咱们两家的亲事啊就算了吧。 啊，哎呀，老大，这事儿你可不能这么办呢，是招是价都好商量嘛。 老大，我拉下老脸求求你，为了俩孩子成全了他们吧。 别说了，说也没用了，我已经给桂喜说了个媳妇儿，明天就来相亲了。 哎，你 老大，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什么？各家过日子有各家的打算呗。 嘿， 桂喜说死不同意爹给自己说的这门亲，结果被老大锁在了家里。桂喜的嫂子找到了老乐家，希望老乐能够救救桂喜。 乐大伯，我爹把桂喜给锁起来了，又是杀鸡又是剁肉的，准备要掀我大表姑村的那闺女呢。你得去一趟啊。 嘿嘿，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我算是看透了，他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那你就赶快想个主意，让他撞撞南墙，好成全两个孩子。 主意是已经拿定了，我看呐，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青秋啊， 嗯， 你来的正好，你把这封信交给桂喜。 哎， 你可一定交到桂喜手里头，可不能让你爹。 哦，我明白了，放心吧。 老乐决定用法律手段解救桂喜，他让桂喜的嫂子给桂喜捎回去一封信。 你快说说，你到底是想的什么法儿啊？ 我想的不是法儿，我想的是法。婚姻法。 法？ 桂喜的嫂子把信交给了桂喜。 哎，这是乐大伯给你的信，快看看吧。 哦， 哎， 对， 说什么了？ 好，事到如今呐，也只好这样办了。 怎么？ 嫂子，乐大伯说了，让我明天和巧兰偷着去办结婚登记，来个先发制人。 啊， 嫂子，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得让爹把我放出去啊。 这样吧，先来个假投降。 假投降？ 千秋 啊，别慌啊，沉住气。 谁来的信呢？ 爹啊，是那闺女来的。 真的？ 哦，您别看人长得那傻的黑粗的，哎，那字儿啊写的还挺好看呢。 是啊， 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说服了。他呀同意了。 真的？ 同意啊。 爹，事到如今呢，也只好这么办了。 对，信上怎么说的？你给爹念念。 啊， 甭念了吧。 怎么不念了？ 念。哎，嫂子，我念。桂喜，我亲爱的。 在嫂子的帮助下，桂喜瞎编着念了信的内容，巧妙地瞒过了李老大。 怎么不念了？ 念，我念。明天我就要到你们家去相亲了，为了让你爹同意，我先写封信来表表我这颗火热的心。我身强力壮，能劳动，像你哥那号的，我一个能顶他俩。 听听，这么能干的闺女到哪儿去找去？哼。 陪送那头牛是个小意思，等过了门背着我爹妈 把我们家的家底儿全都给你掏出来，我的喜哥，你说好吗？ 笑什么？这话也不为过，进了哪家门就是哪家人嘛。哼，念念念， 弟，这下面就甭念了吧。 念。 我想，等有那么一天，你爹归了西，升了天，这两份家产就全成咱俩的了。 得，别念了。老子还没死就算计上老子了，哼！ 真是的，你看着闺女，这叫怎么说话呢？真是， 哼！ 爹，您可别生气啊。 等过了门就由不得他了， 爹。 啊， 明天人家闺女让我去给你登记，你说我去吗？ 啊，去，一定要去啊！ 那你锁着我，我怎么能出去啊？啊， 你等着，我去给你开门去。 桂喜和巧兰背着李老大把结婚证领了，这可惹火了李老大了。一肚子怒火的老大回到家，又听说大黑的媳妇儿打了胎，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一番争吵后，大黑和媳妇儿带着孙女回娘家了。老大冒着雨和老伴无奈地来到了自己的地头。这时桂喜跑来了。 妈， 嘿， 妈。哦，乐得们满口答应，他说了只要工钱说定啊，马上给他插秧。 工钱 啊？ 多大工钱？ 他说这是条子， 你念念。 哎，叫声老大别着急，给你插秧没问题，说到工钱不客气，一分田要你三块一。 啊，三块一？ 李老大觉得任老乐这是在借机敲自己的竹杠啊，一怒之下来到了乡里，找到了自己的叔伯兄弟李书记告状。但没想到李书记却在饭桌上给老大摆了一番他听着很耳熟的道理。 你快吃吧，吃了跟你大哥走一趟，好好整整他任老乐。 我先问问你，老乐哥给我摆出理来，我可怎么说呀？ 他还有理呀、啊、 有人家的理呀、啊、都在这桌子上摆着呢。你看这酒得两块来钱吧，这肉也得一块多吧，还有这烟也得好几毛吧。 哦，好他个任老乐，他都先把我告下了。 这不是人家告你，村里对你反应挺大，好多事儿我都知道。别的不说，就说大黑那么老实的孩子跟你闹着要分家，桂喜一定要离开家门。老大哥，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咱们不能拿着孩子当牛使，更不能踩着别人闹发家呀。 算了。 哎，你怎么走啊？ 我不走干什么？你净挑我的毛病，哼！你别忘了，咱俩还是没出五夫的兄弟呢。 老大，老大，哎！ 晚上，李书记又给李老大讲了发家致富的道理。 怎么，还没睡着啊，大哥？大哥，你难得在我这儿住一晚上，按说我不该这么没完没了的责怪你。可你想，咱们是80年代的庄户人，不能走老道旧道，更不能走歪门邪道啊！啊， 我这也不对，那也不行，你把道全都给我堵死了，我的家呀、啊，没法发了。 怎么没法发？哼，你呀。俗话说生财有道嘛，如今党的政策摆在这儿，发家的门道有的是，不过要讲道德走正道，就拿老王哥和老乐哥来说吧， 别提他了。 好好，我不说了，话留着明天回去你们老哥仨自己说吧。 老大觉得连自己做书记的兄弟都不能帮自己出气儿，心中别提多郁闷了。 然而回到家的他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老乐把桂喜和巧兰都送回了老大家，大黑和媳妇儿也带着孩子回来了。更让他感动的是，老乐和乐婶带着孩子们正在他家的地里帮他插秧呢。看到这一切，李老大后悔不已，他感动的一把拉住了老乐的手。 老乐哥，老乐哥，老乐，老万，我真对不起你们。 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家里的酒都摆好了，待会儿咱们老哥仨回去一碰杯，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没了。啊，干杯！ 别忙，等等等等等等，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我有两件事，大家得依着我。依了我，咱们再喝。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我看。还是让老大说说吧，啊！ 那我就说了，一，灭气铺我得搭一股。 哦，哎呀，好啊， 那好啊！李大伯，我们欢迎您。 二，桂喜还是到你家里去 啊？这可不能啊！ 不， 这，哎，不，这，哎，这已经定了的事了，这怎么？哎，这。这可 不能这样，到你家 不能这样， 不，桂喜还是 那不论我不能行， 我们已经说商量， 不能这样， 那怎么让桂喜到你家去？ 巧兰还是到你家去？ 哎呀，好了，你们两位都别争了，还是老乐哥的那句话，孩子们的事儿啊，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去吧，啊！ 好， 来，大家干杯，来， 干杯， 干。 到这儿，这部具有教育意义又富有鲜明时代感的《生财有道》您就全欣赏完了。就是这样一部风格清新幽默的影片，揭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生财有道，不仅要有门道，还要讲道德，走正道。到这儿呢，本期娱乐大丰盛的旅程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块来欣赏刘德华演唱的《恭喜发财》。在这里，司机韩涛带着道德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心不穿，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请走。